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啊，大家嗱，终于呢个等到颈都长啊，好多人话，咁咧就系啦，嗱你就去完加拿大之后就我就离开咗香港，咁大家接力，咁但系都唔系同一个地方嚟嘅，咁到我翻嚟之后咧，就你就要搞呢个 K 嘅演唱会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到今个礼拜咧先至咧就归队啦， 冇错， 咁就我知道大家等得颈长嘅原因系咩咧，就是、因为呢个每一个礼拜都有呢个大量嘅。呢、这個花生同埋呢個 激氣嘅事， 激氣嘅事件發生咁樣，咁就我不再講嗰陣時咧，就發生呢個行李門事件啦。 嗯， 咁就其實當時我都諗住一兩日就完嘅啦，咁樣。嗰陣時你應該可能喺加拿大，你未翻嚟 嘅。我啱啱翻咗嚟， 啱翻 嚟冇耐。 係啦，咁咧就個感覺就而家就似乎燒通頂嘅咯，其實。 因為啲嘢係越即係越掘越深啊！越刮越多嘢。 嗱，而家就星期日嘅集會咧，就我同阿 Lance 都喺現場，就見到大 N 啊、Eddie Sir 啊，我哋成班同埋好多聽眾嘅，其實差唔多爭啲可以喺呢個機場舉行網聚，係啦，咁啊諗住就係離境嗰層搞個網聚嘅。咁但係當日咧，我都覺得嗰個人數啊，預期之中多嘅。差不多在即係到抵港嗰、那個那個大堂嗰度咧，係塞到滿曬。 係啊，睇啲相係逼滿嘅。 係，咁就仲有啲上邊天橋一紮啦，咁就高達賓嗰度就其實人丁好少嘅啫。同埋今次我估即係霞姨啲飯盒真係唔係好夠數，中間我諗姓高呢個落格都唔少啊， 所以得咁少人。 唔係少啊，揾咗啲質素好低嘅人嚟。 係 係啦，咁咧就如果有城寨聽眾有睇我哋段片咧。都見到嗰位阿伯咧，真係笑到碌喺度。首先就即係佢，因為廣東話唔正啊，我唔知係咪外勞啦。咁、咧就有少少鄉音，都唔係鄉下話添，係國語口音啊。係係啦，咁就變咗好多時咧，就其中佢不斷喺度嗌咧，我身為中國人感到好驕傲， 驕傲， 驕傲咁樣。咁我隔離個朋友咧就一個靚妹嚟嘅，就走埋阿伯，你係咪覺得好驕傲啊？咁佢又再講一次，我好驕傲。咁咧就越講就越火滾，就面都紅曬。咁就現場咧有好多呢啲咁反斗嘅人咧，就不斷喺度挑佢哋機。咁就搞到佢哋咧就即係提早收咗工啊。嗱一節咧，我所知以往一節咧就三個鐘起計。 係。 咁但係上次機場嗰個集會咧，就我兩點九搭十到去到啦，就佢哋已經喺曬度列陣啦，已經喺度。 係， 咁咧就跟住走埋去，就結果我發覺佢哋大約四點零鐘就散曬啦，已經係。 咁都有兩個，即係兩個鐘。 兩個鐘啱好一節，三個鐘就唔 夠， 係啦。咁我就話我留意到咧，就除咗現場，即係大粒佬到場，得高達賓啫，其實即係以我嘅字頭嚟講，咁、下邊嗰班流羅都係即係水平之低咧，就只會令到梁振英嘅民望咧進一步下跌嘅，即係唔示威好過真 係。即係呢班人其實不單止幫唔到佢，幫唔到梁振英。 嗱、講好咗嗰扎叫做屬於工聯會嘅呢、這個即係叫做攞行李搬行李嘅班咧，嗰班人咧就冇鋪頭喎， 係 好奇怪喎、工聯會嗰扎嘅。行李搬運工人的工會就聲稱就話呢啲嘢每日都發生緊噶嘛，咁正路你就最有力反擊呢啲知識分子抹黑梁振英嘅就應該係呢個工會啦。咁但係當日係冇人到場嘅喎、我好肯定嗰幾件唔係搬運行李，因為佢哋老弱殘兵嚟嘅，全部都係 退役或者。 我估兩嗱而家一件行李起碼都二十 K 啦，差唔多二十 kg 啦。系嘛？咁我估佢哋连十 kilo 都拎唔到嘅，其实嗰啲 老弱残兵 系啊，老弱残兵得好紧要啊。咁所以咧就亦都睇唔到左派咧就好全力去挺梁。而当冲咧出现咗咁怪事， 咁咧，我就坐喺牆邊休息緊嗰陣時候，聽到一位鄉音人士喺度發言喺個台嗰度。咁、我先頭就諗，我問阿卡文，我呢個邊個嚟嘅咧？把聲點解？頂你即公民啲集會，整個都未甩口音嘅人喺度講嘢嘅咧？係 啦，仲可以上到台添。 係啦，我以為就係嗰啲嘅即係搶麥啊嗰啲，即係內地遊客嚟搶麥咁樣。咁你啲左交就係因為有人搶麥就俾你講噶嘛，通常。咁但係收尾發覺越講越唔對路喎，呢條友點解即係嘢嘢都對呢個梁振英嘅咧？咁樣咁出嚟裝下，原來係一個加大碼嘅飛天豬，因為我認識飛天豬嗰陣時咧，佢瘦啲嘅，咁就未光頭嘅，而家咧就變成係一個即係吹漲咗嘅一個飛天豬。咁咧就成為當日嘅焦點啦。 成為焦點啊！黃英啲朱友倫真 係，因為佢對得好硬係咩咧？就佢。聲稱啊，當然《文匯報》今日就話佢亂咁噏啦，但佢就話佢直接知道咧，就係呢個當日受壓嗰位咧，就曾經痛哭，亦都係女士嚟嘅。咁咧就話肯定佢係呢個運用特權嚟去施壓。咁嗱呢句説話出自一個前人大嘅，雖然佢而家已經唔係啦。咁但係好似我記得咧，佢仍然係民建聯嘅成員嚟嘅喎。 OK。即是未退 因為飛天豬應該就是港進聯合併了之後跟譚慧珠成棚人就過檔了去這個民建聯的 是 如果有人知道飛天豬退了黨未呢 就提供一下消息了我所知他應該是民建聯的成員來的 是 咁呢個朱友倫出拳這一下呢就令到那件事呢就繼續一路燒下去 是 咁我估計呢現在就在等緊咩咧？ 根據維基咧，而家都仲係份民建聯嘅議員嚟嘅。 我估就嗱，係咪民建聯主席去授權咁做咧？就大家都要問一下呢個李慧瓊啊，真係。 係喎， 如果唔係嘅話，喺行會，喺行會裏邊咧，我覺得就應該要集體負責咧，就要向呢個李慧瓊問責啊。 係。 我甚至懷疑李慧瓊會唔會出彈弓手，叫朱友倫去落井下石懟冧呢個梁振英咧？係、嘛？都成問題。 係係。 咁所以咧，就呢個飛天豬一即係再炒鑊之後咧，其實又再炒翻熱啦。嗱，其實而家呢個局面咧，其實梁振英係相當之煎熬啊！真係， 真係 很煎熬， 煎熬， 好煎熬啊！點解咧？嗱，佢而家嚟嚟去 defend 住一條 line 嘅啫，就係有經過機場安檢。 嗯， 係嘛？ 同埋嗰啲係佢哋負責，佢哋 所以不存在安全問題。嗱，呢個亦都係張炳良一路講到今日。 嗯。 嘅 defend 嘅一條 line， 嗯、 但系而家所有出面嘅人都講緊係咩咧？經過機場安檢唔係重點嚟嘅， 嗯、 而係嗰件嘢你有冇親身帶埋嗰件行李去經過安全檢查， 係 嗰個先至係最重要嘅， 嗯， 唔可以一件無人認領嘅行李係自動會通過安全檢查， 係 然後經過一個過程喺安全檢查之後，係一個唔係物主嘅人拎住嗰件嘢， 係咯。又或者調翻轉，其實個道理好簡單啫嘛。如果你係安檢驗到有違禁品或者係武器，跟住認翻嗰條友，咁啊即係可以屈到嗰條，即係話唔好話屈啦，即係話係咪嗰個人要負責咧？咁如果嗰人佢如果係佢根本冇親身出去攞嗰個行李嘅時候，係咪佢又可以去否定呢個責任咧？ 據現場大家一言即係三言兩語，而家講到就好似好現場好和諧啦。 係， 但如果和諧嘅就點會爭持咗五十分鐘咧？ 嗯 第二就係、是、如果和諧嘅話，係每一個市民啊都可以係享用嘅權利。 嗯、 張炳良又點會叫機管局交報告咧？坦白講，如果好似工聯會講到每日都發生緊嘅，咁機管局咪日日都要寫報告， 同埋日日都要道歉，因為喺嗰個報告話之前嗰啲文件佢話係嗰啲機場人員搞咗好耐啦，結果都係要同阿唐青兒道歉 咁。係啦，咁咧就成件事亦都睇到咧，所有呢啲咁樣嘅即係內部。嘅文件或者係嗰啲嘅每一個 involve party 嘅新聞稿啊，同埋佢哋嘅言論咧，根本係唔夾口供嘅。 係，同埋今日亦都有一啲新嘅機場文件曝光啦，就話呢個保安公司已經盡力解釋，就係需要親身認領行李嘅，但係唐青兒咧，梁唐青兒咧就不同意啊嘛。 嗯、 即已经话埋俾你听，喂，你一定要叫翻个女出嚟，亲身认领翻嗰嚿嘢，跟住再入翻去经过安检先入得翻去嘅。但系阿唐青儿就唔同意啊嘛，而家文件即系呢个就系个重点啦。 嗱，个重点就系佢嗱，而家其实已经 establish 咗个 case 噶啦。梁唐青儿唔同意之后咧，个电话就去咗梁振英嘅电话嗰度。 冇错。 咁而最终咧就成件事就改变咗咯。 系啦， 唔需要佢亲身去认领行李啦。 系。 咁所以而家機管局個報告只要解釋一樣嘢嘅啫，就係、是、呢個轉變嘅過程。根據梁振英喺第二次見記者嗰陣時講，佢哋係完全遵照機場嘅 空勤人員的指示去做，即是說這個職員是不是突然間叮一聲覺得兩秒鐘之前自己錯呢，然後兩秒鐘之後覺得梁唐清怡啱了，所以就向他道歉，甚至因為這樣做錯事而喊呢， 是又或者是因為聽到咦這個梁振英把聲音就好害怕 好感動 或者好感動突然間哎呀我真的不應該去搞他家人啦，是不是這樣呢？ 現在你的砌圖砌埋大約都知道的了， 其實很清楚， 如果這個內部文件所說的是事實，即是說當時職員盡力向這位乘客解釋是要個乘客確認了個行李先才可以經過安檢再送回去， 沒錯，才走回去連人帶檢一場回去， 是的，最終是沒有跟到這個做法，這個職員解釋的事我不相信他是無中生有，因為你很簡單，任何前線職員呢他最保護自己的方式他都是 play by the book， 是啦，跟指引做事， 跟指引 規定做事， 所以先至發生以前就是在醫院門口躲低，他都是跟指引辦事，就打電話叫救傷車，而不是去特事特辦。嗱，呢啲叫特事特辦啊，真係 係啦。 咁我哋唔係鼓勵特事特辦，今日有位專欄作家講得啱嘅，呢啲叫私事特辦，呢啲唔係叫特事特辦，特事特辦唔一定錯噶。嗰個喺明愛醫院躲低嘅話咧，作為一個職員就應該自己出去救佢。或者叫醫生出去門口救佢，唔應該跟嗰個程序規矩。 係 呢啲就叫真正嘅特事特辦，係為咗公眾嘅利益。 又或者嗰個 K 寶嗰個 case， 嗰個人真係把刀走入嚟，跟住 走到去，你仲係叫佢 間房嗰度打個電話， 結果俾人斬啊！ 係啦， 呢個亦都係如果識得特事特辦嘅話， 就冇呢件事發生。 一條友氣沖沖入到嚟，你仲點會去間房俾個電話佢，打翻佢屋企打個 number， 打翻佢嗰個熱線，想唔斬你都幾難。咁所以咧，就呢個私事特辦咧，就好明顯啦，就係話佢唔同意底下咧，最終機管局嘅報告就要解釋呢個職員喺乜嘢情況底下推翻咗佢原本所根據嘅一個既定程序所提出嘅要求，而令到梁唐清怡所提出嘅要求可以實現咧，中間轉變嘅過程係乜咧？咁只要呢個報告交代呢一 part 嘅啫，其實究竟你機場嘅政策係點乜都好咧，我覺得你都唔需要講，其實。因為而家係香港人都知㗎啦，其實已經講咗好多次了。你越講嘅話，個後果只會咩呢？就係為咗梁振英一個人嘅大話，而犧牲全個香港行之有效嘅一套所謂我哋冇嘢叻，其實最叻係咩咧？係個程序啊嘛。當人哋國家係貪污，人哋國家係呢、這個樣樣嘢都特事特辦嗰陣時候，正正我哋係唔需要咁做啊嘛。嚟公司開户口，嚟香港開商業登記，唔需要或者過海關。我記得我以前過海關去東南亞的國家，仲係要夾張美金喺個 passport 度。係 係 香港係唔需要噶嘛？ 呢個咪就係香港嗰種嘅即係法治精神就係 啦，由六七十年代一路彈起，領先其他國家。個原因梗係唔係我哋咩特別叻啦，或者祖國有東江水供應啦。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冇特事特辦啊嘛，有個制度喺度。係 啦， 同埋我覺得我都講過嘅其實。你話航空公司有冇對一啲所謂 VIP 嘅乘客有特別看待咧？係有嘅。譬如有一啲有錢佬咧，佢係可以用一個代號去訂機票嘅。一般職員一般我哋乘客係唔得嘅。咁可能佢一年飛十幾次頭等。咁所以咧就亦都唔想佢個身份曝光，可能就會譬如你係 雪姑七友， 富豪咁係啦，你嘅代號就叫雪姑七友咁。咁個個都知道，一對雪姑七友就知道你係邊個噶啦。咁第二咧就係咩咧？就係、是、我成日都話，一個正常智商嘅人都會明白。嗱，我舉例，特事特辦或者私事特辦最經常出現咩咧？係中式嘅酒樓 啊， 中式酒樓嗰個知客 排隊， 係啦，就係、是、 派籌 派籌嗰個知客。係咁嗱，你要記住。邊啲人會舐嘢咧？就係、是、大陸佬，大陸佬去行使特權嗰下咧，佢就篤下個鼻，係令到其他所有人都見到你篤下個鼻咯。 係， 咁咧就要入去。咁喺呢個情況都係個知客係唔可以放你入去。 嗯， 就算佢收咗你封利是都好，因為個原因係咩啊？你係令到佢冇咗公信力啊。係，你篤下個鼻嗰下就 同埋你入咗去之後咧，佢會俾嗰堆人係 啦，嗰堆嘢就圍啦咁樣。一個醒目嘅香港嘅資深茶客咧。其實咧，佢去之前我已經會打個電話俾呢個知客，因為佢之前可能逢親過時過節都有利是俾佢噶嘛，咁咧就話定俾佢聽，佢一到嗰陣時咧，佢直入，佢直入嘅， 當係好似入去 揾人，係啦，當好似入去揾人咁樣。其實個知客咧就已經一早幫佢安排好曬，就打咗尖噶啦，其實已經係呢個就真係私事特辦啦。咁但係呢種情況咧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就係咩咧？你要保住 行使特權俾你嗰個人， 嗯， 即係俾個 favor 你嗰個人， 係 你要保住佢， 係。 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就有鑊粥咧，咁呢個特權就行使唔到嘅。 嗯嗯嗯， 即係話唐梁青兒之 stupid 咧， 啊， 就係因為佢當住面拆同呢個職員炒啊，係就係炒足五十分鐘，係撈時到其他人都攞住部手機影埋， 係 嗱咁你就撲街啦。 嗯， 個原因就算國泰要放你水咧，去到呢個 moment 啊， 想放都放， 想放都放唔到，你就等於個大陸佬篤下個鼻嗰大陸佬一樣。如果佢放咗俾你，而人哋影曬嘅，喂，我相信啊，現場裏邊除咗呢啲嘅空勤前線，亦都有一定有國泰嘅經理喺度嘅，佢會知道曬隔離左右，你搞到嘈，即係變成一個場面嘅時候，你就即係已經自絕後路啊！呢啲叫做即係愚蠢到自絕咗後路，即係話證明呢家人，我覺得咧就試過一次嘅，其實飲茶打尖。真的 是 是啊，俾記者俾一張記者跟到嘅， 是啊是啊， 咁佢亦都解個話嘅，亦都係真係連飲茶打尖都唔識啊，真係。 但係我估唔即係除咗唔識之外咧，亦都反映到另一樣嘢，可能另一個可能性就係話，其實佢哋慣咗行使特權之餘，係啦，仲要係牙斬斬啊， 係啊， 即係 跳曬咯， 即係我話點點啊，我邊個邊個邊個， 你知唔知我邊個邊個嗰啲咯，係啦， 即係慣咗呢一種即係官威，有少少即係自視可能係富豪又好，又有權力。的时候就用到尽，之余咧，仲要连个彩都要攞埋，惯咗。 咪系咯，我都话好简单咧。举例啊，你去银行，哇，见到成条龙喺度，就而家嗰啲就算系嗰啲咩 Prestige 嗰啲咧，都条龙都好长，唔知点解，比长啲，其实比一般嗰啲仲长。 佢仲会叫你不如轮翻正常队， 系轮翻正常队仲快啲。即系香港有钱人真系多到不得了。咁咧，你想打尖都好啦，你冇可能咧。是当住嗰条队面前压个经理埋嚟，啊边个边个，喂我赶时间俾我行先得唔得啊？咁样就必死嘅，其实。 冇错， 正路系咩呢？你唔好排住队先，你一入到去主就揾咗嗰条友，然后就交低嗰啲嘢俾佢，然后跟住话俾听我几时几多点翻嚟啦，咁就完，由佢帮你处理。你唔好自己入阵，亦都唔好 try 到喺嗰条龙里边大声嗌。 佢而家就系咁样， 系啦，佢而家就系咁啊嘛。 去到龙尾仲要呱呱嘈之余，嗰个人唔放水俾佢，佢仲要闹嗰条友。 所以好多人净系识得批评呢一家人咧，就话佢哋咧即系冇法治观念啊乜乜乜。我觉得咧，亦都显示到嗱，呢个当然系事实。第二樣更大的事實是什麼呢？就是他們的愚蠢的程度呢，或者那種粗糙土豪、那種的程度呢，這一家人呢是根本上連一個怎樣適當地行使自己權力都沒有、 怎樣行使特權都不懂， 所以去喝茶被人打尖又被人發現，即係呢個就係、是、即係係個質素低，我覺得真 的。但係我覺得最慘嗰樣嘢咧，就係佢將呢一種咁樣嘅屋企或者自己私人慣常行使特權嗰種嘅即係粗暴啊、土豪式嗰種文化咧，帶咗入政府啊嘛，最慘係。 嗱，因為 帶 咗入咗 嘅，係啦。 點解咧？ 管治文化都係咁。 呢個就我諗龍蝦都係耳濡目染啊。 係。 嗱，因為我以前喺禮賓府都識唔少咧呢啲即係管家，其實已經俾佢換曬嘅啦，已經。咁就甚至有啲管家我哋聽眾添嘅，其實。咁、 okay. 咧就即係當然內幕我就唔爆啦，因為牽涉到呢啲官方保密法。 嗯嗯嗯。 但係個問題就係咩咧？佢哋你講得啱，其實係從來喺佢哋嘅生活裏面根本上就係慣咗咩咧？係乜嘢規矩對佢哋嚟講咧？ 嗯。 佢哋嘅態度咧係咁嘅。係。邊個話唔得？ 係。 其實我喺節目兩年前已經開始講，梁振英每一次開會。如果常任秘書長好，其他官員好提出話咁樣做係唔得嗰陣時，佢、第一個反應佢唔係去聽你講個理由， 係 佢第一個反應就係話邊個話唔得，點解唔得？ 嗯， 我覺得已經係慣常，去到個地步咧係完全冇嗰個嘅意識，咁樣做係會出事 嘅。係已經係變咗一種即係條件反射嘅行動。總之係邊個逆佢意咧，佢就已經要。 我舉例啊，禮賓府唔係你間屋嚟， 係係咯。唔係你間嚟噶嘛？ 頂曬籠俾你做五年嘅啫，真係五年之後你要交翻出嚟。你唔好諗住可以做十年添啊，係咩？董太將禮賓府攞嚟打麻雀，約啲人呼朋引侶翻去打麻雀，結果俾啲管家唱到而家。係咪？好快，我話俾你聽啊！梁唐青兒喺禮賓府裏邊嘅作為，亦都會俾人攞出去嘅。個原因你要記住，嗰啲管家唔係你嘅菲傭。我講多幾次都係咁講。嗰啲管家唔係你嘅菲傭，佢哋係公務員嚟嘅，其實。即等於董太飛到去外國，叫我啲朋友 住外地嗰啲 A.O. 啊， 系 帮佢唐人街买鸡都得嘅， 黐蛇嘅真系， 又一煲汤俾佢老公，即系你谂下呢啲咁荒谬嘅嘢，一样系会发生嘅。其实系， 佢真系 就系因为佢当嗰啲系家奴啊，你 系咯，即 系而家就系好明显， 系 同龙虾去到机场嗰阵时候，佢仍然系当嗰啲机场职员系等于礼宾府嗰啲家奴一样，根本就惯咗，边个话唔得噶？ 系 因为礼宾府职员实会话俾你听嘅，如果你讲咁，咪唔得噶喎，政府嘅规例唔系咁噶喎。佢個反應咪咁咯，我唔同意啊，點解話唔得？ 係啊， 係嘛？而家 exactly 咪就係咁咯。 佢邊個特首啊？ 都係佢好似佢咁 錯。成個香港真係香港，真係家事香港。 係啦，真 係。所有人都係佢嘅， 所有人 嘅 家奴 嚇，即係仆人。 唔係好簡單嘅就係你話地鐵呢度唔可以調轉頭行嘅喎。譬如喺你試下嗱，帶我哋去旺角一次啦，龍蝦。旺角而家改咗做一頭一尾唔通噶嘛，係嘛？佢肯定就會話邊個話唔得，即刻開翻俾我調轉頭啊，係咪？一定會係咁，我覺得。 嗯， 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好多人話純粹係會唔會係官威啊？我覺得都唔係， 嗯， 而係根本咁多年嚟都習以為常，就係話嗱，我覺得越嚟越似一個第一家庭嘅佢哋，就係似陳水扁，我覺得。你留意一下， 嗯， 陳水扁個老婆。傷殘人士，咁， 嗯， 結果咧就連佢推輪椅嗰個都呢個升官發財嘅，其實， 嗯嗯， 跟住連嗰啲 Sogo 嗰啲禮券啊，嗰啲咁嘅嘢咧，又代埋一大嚿嘅，又係， 嗯， 就係，是，又係咁咯。佢個女又變成係一個，即係我諗都同阿比阿梁齊恩好少少啦，佢個女又，但係都係又係嗰啲即係公主病嗰啲嚟嘅，又係，即係越嚟越相似嘅。我覺得佢哋個家人嘅行為，就係，是，當嗰啲人本身咧，如果用一個中國傳統的講法咧，就係，是，你條命生成係冇呢個福分， 嗯， 即係你明唔明？承受唔起啊，承受唔起嘅話就會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啦， 係， 係咪嗱？直俾到你所謂權傾香港啦， 嗯， 係咪？習近平一人之下啦， 係， 係咪？個個人都要俾你騎住啦，即係你真係事實上係咩都乜嘢都可以，即係打橫行都得，嗯，事實上。我估佢落任之後，佢呢啲打橫行嘅情況咧，會更加多爆出嚟嘅。 係， 即係私事公事不分呢啲咁嘅嘢。 嗯嗯， 好啦，結果就衰咗喺一件咁嘅行李嗰度。好多人話：，誒，小事嚟啫，你咁樣整佢都冇用。其實唔係，我話俾大家聽，呢，這個小事所反映出呢家人嘅行為咧，嗰，那個 impact 係好大。 嗯， 大家唔好以為啊，佢又唔係一啲咩重大嘅政策失誤，又唔係乜嘢，即係一啲政治上嘅大嘅失誤啊。 你等於咩啫嘛？即係如果你咁樣而家有咗呢件事，拍翻呢一種咁嘅情況落翻去阿梁振英嗰度，點解港事發唔到牌？咪就係咁咯！即係全世界成個行政會議俾佢都話俾佢聽，所有嘅個個都話俾佢聽， 邊個一定要發？ 係啦，都話實即係 recommend 佢發，跟住佢話點解我要發啊？ 唔係咯，點解我要發？結果佢就係保住一個已經執咗粒嘅牙齒。係 啦。 系嘛？你而家睇落成件事几荒谬 啊！系啊，即系佢嗰种迎难而上，除咗嗰个性格或者佢嗰种处事手法之外其实都系一种习惯嚟嘅，即系乜嘢我都要 挑机 咯，挑机同埋，喂，我嘅意志一定要得到即系实践，你哋一定要帮我点都搞掂佢，不管系破坏晒所有规则，破坏晒所有制度。 嗱，个原因我觉得有其中一个好大嘅原因，好多传媒都冇剖析到佢嘅心态。 嗯， 我觉得。六八九個問題係咩咧？佢由掟埋去北京，即係八十年代做基本法嘅諮詢委員會副主席開嘅副主任開始，佢， 嗯， 對香港嘅制度有一種仇恨喺度。 嗯， 嗱，你留意一下，即係嗱，譬如我哋咁樣，我哋係 benefit from 香港嘅制度嘅人咧，我哋點都好啦，去到最後尾咧，喂，港大唔得嘅喎，咁樣搞整個李國章咁，陳文敏單嘢，佢已經經過曬個程序，咁樣搞唔得嘅喎，咁樣。我相信上兩任政府都不敢這麼做， 嗯， 但是梁振英有個仇恨在這裡，就是對香港大學有個仇恨， 嗯， 譬如很多香港的制度裏面為什麼不 行， 啊，你看看他最初在那個西九那件事，嗯，就是說他沒有申報利益，自己同時又是評判， 嗯， 又是其中一個入選的一個團隊的一個顧問， 他 沒有申報嘛，這件事上了立法會聆訊，係嘛？已經呢件事已經睇到啦。喺， 嗯， 佢心目中，佢係唔 respect 任何嘅制度嘅。 係， 佢覺得點解唔得啊？呢啲嘢其實根本上英國佬搞出嚟， 嗯， 咩嘅啫咁。因為老左成日都同，因為當日喺嗰個機場示威嗰班阿伯嘅邏輯， 係 其實同佢好相似。 係 嗱，我當嗰啲阿伯係善思人啦，我當佢個劇本都係善思人。佢就其中舉咗例，就係話嗱，我嘗試記翻佢英文，佢就話 Chris Patton order police search his dog 嗱，英文錯曬當然啦，但我估計佢嘅意思啦，我諗即係話彭定康都揾重案組去揾佢只狗，嗱呢件事已經證明係假噶啦。已經證明是假的了， 是啊， 那些所謂的作家老屈的其實都是，是沒有這件這樣的事的， 是， 但他們拿來講的意思都是一樣，就是說英治時代的所有這些所謂的法治制度，其實是protect緊他們自己的利益，那所以他們有行使特權，為什麼你們不出聲，為什麼我們當家作主我們不 行， 這種心態呢，其實普遍存在在什麼呢，在那些前英國的非洲殖民地，你留意一下烏干達啊、肯亞啊嗰啲都係嘅，Nigeria 都係，尼日利亞都係嘅，就係嗰啲酋長幫佢獨立之後咧，佢就變咗咧，輪到我當家作主， 就變咗佢好似殖民者咁樣。 係啦，佢就覺得自己我應該 entitled 作為一個殖民者所擁有嘅特權啊。 係係， 其實佢先至點解唔得嗰樣嘢個背後其實係呢樣嘢啊嘛。 即係其實真係窮怪嗰樣 嘢。即係有朝一日，即使你俾到你去雲南食鮑魚。跟住人哋攞到嚟，你都會大鬧個廚師。點解我只鮑魚咁細啊？點解佢嗰個咁大啊？點解大樓嗰個咁大，我嗰個咁細啊？咁 又或者一樣都會係食到一地都係啊，污糟邋遢啊！ 唔係就問題就係佢呢種嗱，即係好奇怪嘅呢種心理。大部分嘅香港人都冇呢種心理。 嗯， 點解咧？譬如董建華，佢係嚟自世家大族， 係 佢係即係所謂嘅主流社會裏邊嘅人。因為佢彭定康年代1992年，彭定康已經委任董建華入去做喎。行政局成員，我第一次見董建華其實是民主黨的黨慶的時候，他是第一個行政局的議員的，第二曾蔭權一世公務員，由中學生做到這個財政司，對他來說主流體制是培育他的嘛，等於我們一樣，譬如我們中大畢業港大畢業，我們都覺得喂頂大學這些自主的東西你不要搞他了，但是什么呢，就是他一路都对这个体制有个仇恨。 仇恨因为他不是得不到益，或者他 觉得。得不到益或者什么呢，被人排挤。 是。 而他觉得第一我成日都说刘山青是一个罪人。 是啊是啊。 因为刘山青和罗志光是他同班同学，两条有个成绩差过他。 但入到港大。 结果两条入到港大。而他入不到嘛。他读理工已经是很大镬的了。但是收飞去英国拿回个学位回来。所以等于毛泽东在北大被胡适夹一样。胡適就話：呢條友你真係圖書館管理員，你邊度有資格嚟聽課？ 出翻 去，結果第一嘢就整北大班人。 係 呢個梁振英嘅心態都一樣。第二係咩呢，就係、是、佢覺得呢個主流制度係 protect 緊英國佬。係嗱，好多老左都有呢種嘅所謂仇恨喺度，等於非洲嘅老左一樣。 係 所以當英國人撤出非洲之後咧，第一件事咧，佢哋就要做咩咧？幾樣嘢。第一，大白象工程。 嗯， 這個所有非洲酋長都會做嘅，包括起一個好大好大嘅頭像，舉行民族獨立嘅儀式。 係。 第二咩咧？就將自己個心口裏邊掛滿曬襟章，包括嗰啲阿敏總統啊， 係 嗰啲穆加貝啊嗰啲咧，唔知點解嗰啲襟章咧，真係由個胸掛到落條腰嗰度，都未掛得曬。其實呢啲咪自卑咯，係嘛？你而家就算你話第一家庭都好。是吗，你个女友是什么 ?16 岁已经去 Asian Society 做这个实习，我都未听过中学生，我真的要问陈启宗先，我有很多朋友捐钱给 Asian Society。为什么首先以后有没有 program 给香港的中学生去亚洲协会实习 ?16 岁又可以入去 了。17岁就可以 ,16 岁而已 ,16 岁入去了。跟着我都想问清楚摩根大通这间专收中共高干的究竟几时啊，有几多少个位置是给这个香港的17岁的学生呢，我都想知道其实。不过那个安排他好像奶嘢了，那个方方叫做。 是啊。 好像奶嘢了好像。 Okay. 因为收得太多那些中共高管。 是。就是交不到数。 交得数交到数，不过那些数怎么来 是。 是一个问题呢其实是。所以就是说他特事特办是惯了。 是。 而从来呢当那些老左本身的心态是什么呢，他觉得这套东西是英国人留低。 嗯，系我哋剝削我哋嘅， 系 啦， 系嘛？回考唔系好嘢嚟嘅，所以我劳校嗰啲学生，以前啊，如果有劳校毕业，你就知噶啦，劳工子弟学校嘅学生系唔考会考嘅， 系 啊，结果就入唔到主流咯，入唔到主流咪去 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做仓储员咯，二层院行咁咯，系嘛？最终咪又系去英国华威大学攞翻个咩工会研究嘅学位翻嚟？你讲到最后系嘛？但嗱。陳婉嫻呢陣已經過了那陣，即係殖民反殖民地上路那陣，那陣思想。但我覺得梁振英奇怪的地方是什麼呢？ 即係呢種思想停留到今日嘅人真係好少。 喂，但係又好分裂喎，佢又送啲仔女去英國讀書。 喂，你要記住噃，佢呢啲叫做搬龍門，就係話所有老左都知道。你諗下咁多個老左，有邊個送個仔翻去清華添？ 係冇， 係嘛？嗱，你好簡單，你話中國最叻啦，係嘛？而家講到就話，你睇下嗰個咩駐港專員公署副專員就話港大排名50啦，你睇下我哋北大清華幾叻？ 係 我佢冇講到北大清華排名多過港大啊嘛。係好啦，你話既然講到香港大學咁差啦。咁你班咁嘅高幹子弟，你做乜送嚟香港啫？係嘛？你既然講到清華、北大咁叻啦，點解你唔送啲仔女嗰啲話香港唔愛國啊？話香港教育制度唔好啊？又話英美呢個亡我之心不死啊？又話嗰啲英美嘅核心價值就係呢個反中亂港嘅。咁點解送去外國學習呢個反中亂港思想？ 係咯， 係嘛？連大陸都係咁啦。 咪係 咯？咩共青團嗰個咩國教專家嗰個八婆送條女去外國，自己在微博留言，結果被人踢爆啦！啊，佢仲好嘢，佢話我正係就係淨係學佢啲知識啫，唔學嗰啲價值觀。 佢好嘢喎，分到喎，勁 係咩？咁都分到咩？ 係咯。 咁所以你諗下，如果呢家人其實今次已經係 the last straw， 最後一根稻草嚟嘅，我覺得。你諗下，而家有乜嘢人仲敢公開話支持梁振英連任？你問嚟民建聯啦，我記者逐個撲咪問啦，係嘛？ 個個都避啦，閃啦， 唔答咯。而家係啦，係嘛？而家個個都唔答，而當所有人都唔答嗰陣時候，就係一個問題嚟嘅咧。 你就 feel 到收 feel 到有落味㗎啦。 係啊，你 feel 到有落味啊。第二樣，喂，共產黨而家最重要係保住九月嘅選舉。 嗯， 九月立法會選舉最好就打破泛民三分一否決權。 嗯， 但係好睇拍，而家都要調整一下啦。 嗯， 而家恐怕啦，曾玉成都打開口牌啦，就犯建制派會輸多幾個位添。 係， 你而家未到九月啊，由而家開始仲有四個月，究竟梁振英屋企人仲會賴多幾多鑊嘢咧？嗱，呢壇行李門未完嘅， 嗯， 直至到內部文件一路曝光，一路曝光，一路曝光，係證明梁唐清兒有份施壓。 嗯， 咁嘅話咧就崩潰啦。是吧？你而家未完噶，因為你個口供夾得太過密不透風啊！你夾得太絕啊！喂，坦白講，一個正常嘅人係唔會將嗰個新聞嗰個口供夾到咧係滴水不漏。 嗯， 因為夾到滴水不漏，只有一個後果係咩咧？就係温書嗰個唔係事實嘅話咧，就會一齊撲街。 係， 仲要撲街嗰個程度咧，就係山崩地裂式嘅撲街。 因為呢度仲要牽涉到誠信問題啊嘛， 牽涉到你向所有官員施壓啊，唔係淨係嗰個職員啊，而家係究竟羅崇文，究竟黎棟國，你有冇向佢施壓，或者通過特首辦向佢哋施壓，逼佢哋講一啲咁嘅嘢咧？ 係， 係嘛？已經係去到咁嘅地步咯喎。機管局咧仲有， 係 當日，但係唔好名唔好講咯。見到機管局啲朋友，大家即係佢哋喺現場做嘢啦，個個零零頭嘅，真係嘅，即係唔係覺得哇？你咁小事，做乜搞到咁大啊？唔係啊，佢哋嘅反應，佢哋嘅反應好明顯，其實係企喺個工會嗰邊嘅，係。 同埋 佢哋覺得呢壇嘢係好大問題， 同埋亦都覺得俾人扇咗一大鑊金嘅， 亦都覺得佢哋嗰個辯解嘅方式係好大問題。 係， 因為你而家直情係擺埋機管局上台啊嘛。 係啊，係啊。 你而家係所有嗱，首先我覺得黎棟國亦都係抵死嘅。 嗯， 其實坦白講，關你叉事咩？要數都未到你啦，出嚟 defend 係。 系咪？結果佢撲出嚟嗱，呢啲就跟車，唔係跟車太貼啊，而係超過咗主車羣， 超車太快。 係啦，佢爬咗主車羣頭，然後自己撞山。個主車羣都未到，已經撞山啦。 唔係啊，行錯路。 係啦，因為呢個係梁振英發表新聞稿之後，翌日喺立法會會議上邊，兩條友搶姜出嚟，一個叫民航處處長羅崇文，一個叫保安局局長黎棟國。 嗯， 而結果兩條友就超越主車群，就已經 set 到嗰個局咧，就變成一個死局。 嗯， 因為佢哋確認佢哋冇違反嘅政策，呢個亦都係一冇特權。 係， 咁你調轉嚟閱讀冇特權，即係一般市民可以人梯度嘅權。 係啊，係啊。 結果即時就俾記者踢爆。 係啦， 一百條好《蘋果日報》好，即刻揾記者去做，結果人哋唔得啦。 除咗機師又會講。 係啦，跟住到好啦。我都話啦，你除非嗰件事密不透風到個地步，就只有好少數嘅人 involve 或者知道內情。嗱，我唔知道飛天豬知道幾多內情，但係我相信如果飛天豬咁外圍嘅都知道嘅話咧，呢啲嘢就等佢哋再講多幾個大話之後咧，去到已經揼埋口棺材釘啦，釘個蓋啦，就會大爆發啦。 同埋咧變咗咧，其實可能李慧瓊都已經揸住咗好多嘢，而家唔用住。 看看到時到後呢就拿出來的時候一下就打齊他。 哦，絕對有可能。我覺得飛天豬這個角色是相當古怪的。 是啦，即是你說他這麼外圍都已經掌握這些資料了， 他又不是跟他同機。李慧玲的解釋就是說呢，飛天豬都成日飛三藩市嘅，因為佢有間屋喺三藩市，咁所以咧成日搭呢班機，嗯，我覺得有幾牽強啊。其實係嘛，佢唔係當日搭嗰啲班機喎，其實係 咯， 係嘛，咁係咪成日飛呢班機，佢就會認識到呢班機嘅職員咧？咁樣而呢班機嘅職員就知道佢係飛天豬，所以就向佢訴苦咧。所以我覺得有幾奇怪嘅。係 咯。 第二，大家都知道機管局而家內部立立亂， 嗯， 因為呢個另一單呢，這個所謂馮永業啊。 嗯， 負責三跑呢個馮永業嘅醜聞嘅問題，咁所以咧，裏邊咧，據我所知咧，就係，是，最主要鬥爭咧，就係，是，想逼走佢。 係， 咁咧亦都因為咧，而家機管局就安插，即係TDC 就俾咗糧粉啊，陳啟忠啊嘛。係，咁就換咩咧？換咗機管局，喂，換咗 TDC 嘅林天福過去， 嗯， 做呢，這個AA 啊嘛， 係 頂咗阿許漢忠個位。 嗯。 咁咧就頂走許漢忠嗰陣時咧，都係已經係充滿政治鬥爭嘅色彩啦。 係。 咁而家咧，呢，這個機管局咧，亦都喺梁振英英明領導底下咧，成為呢個內部權力鬥爭嘅一個爛局啊！已經 係。 你唔好話三跑搞唔搞成，我都成日同阿譚海邦講，誒，你贏緊啦，我話。佢而家裏邊權鬥到不得了。 係。 咁機管局已經係立立亂嘅。 嗯。 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所謂呢個機管局內部調查究竟？張炳良的手可以伸到多遠， 嗯， 去控制這個機管局裏面，他敢不敢了？你問我，張炳良絕對不敢了， 嗯， 因為這件事如果 involve 的已經不是只是你一個人可以按得住把口的時候，你試試打個電話下去叫機管局班友識做了， 嗯， 連這件事都會爆出來， 是是是， 因為現在已經去到大爆發了，現在已經是，因為梁振英的權威已經去到是沒辦法去按住這些東西， 嗯嗯， 咁所以再爆出嚟嘅話咧，而家就下一步逐步逐步去等嗰啲文件曝光咧。嗱， 嗯， 今日明報嗰個咧就係，是，講到明啦，機管局嘅內部文件揭發送行李嘅過程裏邊，係梁唐清兒唔同意職員解釋乘客需要確認行李呢個政策。 係， 咁有冇人出嚟駁過？蘇花到而家未見啦。 冇啊，係咯， 係嘛？ 呢個係六點幾，6:17 嘅新聞。 嘅新聞係啦。 係啊。看看有沒有人出來辯駁了， 嗯， 如果沒有的話，那就即是現在的事實來的了，可能很多人就會認為是一個事實來的了， 嗯， 所以究竟再發下去的話，雖然今天在庭上跟毓民對焦都挺好笑的，我覺得這個都是，但是就遠遠不夠這壇的大鑊，其實他今天自動上庭這下我都覺得挺好笑的， 嗯， 都嗰種心態 嘅，係即係我又係迎難而上啦，挑機啦， 係啦，又係挑機，又係迎難而上，同埋咩咧？又係語言藝術啊！ 係 裏邊就講到好似一張紙張嘅物體，好似紙張嘅物體， 啊， 就唔係喺風力嘅情況底下飛咗過嚟。證明鬱敏就話可唔可以你簡單啲講俾我聽，張紙掟你，即係甩唔到嘅。其實有啲嘢， 啊， 我覺得係 真係習慣性。即 係今次作工其實都係一個災難嚟嘅，其實即係當然佢對手係鬱敏都幾大鑊啦，鬱敏盤佢。 嗯。 咁第二就係咩呢，就是，因為任即係呢啲叫做錯得嘅都會錯啊 ，Murphy's Law。 嗯。 就係咧，你嘅人本身嘅形象曳， 嗯， 冇公信力。 係。 咁嘅話咧，就算你講到識飛都好啦，啲，嗯，人都係唔信你嘅。 係。 所以他自己親身上去做證人，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嗯， 其實可以給 statement 的，我覺得 是。不過我估得這件事如果真的發展到一個真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估他都會用，陳茂波的招，就是說這個是家我家人的決定來 的。 BMW Blame My Way 是啦， 我估計因為他跟龍蝦之間的關係也都是差不多去到崩潰邊緣的， 啊， 龍蝦逼到他崩潰，他就逼到龍蝦崩潰， 沒錯， 結果大家就逼到梁齊恩崩潰， 是啦，所以那些位置就跟老婆割席，喂，他的問題啫，我那個電話沒有行使特權的，這些是他的問題。 我估計這個就是最後的方法，但是即使他這樣說也好，香港人仍然是不會信的。 喂，跟住可能控制不到，龍蝦會發爛的嘛。 第一龍蝦會發爛，第二就算我說他誇張到在公眾面前兜巴刮這個龍蝦，我當日都不同意你咁做噶啦，你而家同我跪低都好啦，啲人都會覺得係做戲。 係啊，你幫我拎住行李咁 樣，都冇用啊！我覺得其實係，因為實際上咧， 由低温開始，你記唔記得當日赤柱僭建？他上立法會講，我記得我冇講過話我冇僭建呢句説話，用一種咁契弟、咁賤格嘅方式為自己辯駁呢下咧，其實已經打咗一個嘅黑豬喺度，就係呢條友嘅語言藝術喺嗰下咧已經係俾人識破，然後咧之後佢所講任何每一句説話咧。只有減分，係唔會加分。 係， 譬如好簡單，明明冇嘢嘅，一帶一路當吹水都好啦。係，結果喺市民眼中咧就係撲街嘢啦。 係啦，變咗係擦鞋仔啦， 就係擦鞋仔啦，就係滾香港人啦。係 啦， 係嘛？你而家仲大鑊咯！一帶一路嗰個資助計劃出咗，我想申請啊，真係。係，我想去烏茲別克啊，因為好耐噶啦，因為有最靚嘅回教建築喺度，六百幾蚊一日嘅資助去烏茲別克， 哇正喎！ 係啊，巴基斯坦都有啊。 係， 即係就咪就係咁咯，變成係人哋攞嚟取笑，攞嚟漫罵。甚至攞嚟去玩你嘅嘢，係咪？那個政策目標係乜？大家都唔再講嘅，其實。我先休息一陣先。